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咧都仲系好塞嘅，龙尾咧就去到翠雅花园，咁就系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啦，彩云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啊，而家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咧都仲系塞，龙尾就去到翠雅花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就开始好繁忙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咧，东行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嘅。另外西行龙尾就去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咧来回方向都系有车龙，而家入沙田咧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咁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咁反方向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小沥阳。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啊，黄大仙庙一带交通都仲系挤塞噶，黄大仙庙一带交通都仲系挤塞。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由天马苑呢一段咧就塞，龙尾去到丰力楼。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塞，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子豪多成，我哋 Give Me Five 为听众抛宝碟祈福，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 天然我知，最紧要有力。 啱唔晒，有冇宝答？ 抛宝碟最紧要梗系个宝碟啦。 使你讲咩？最紧要其实系里面嘅祝福啊嘛。 咁祝咩啊？ 祝各位听众一家平安，笑口常开啦。 点啊？咁交俾你抛啦，天意。 咁咪得唔得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依台陪你度新岁，恭喜恭喜 ！Alex， 听讲你今年咧财运好好、啊， 超 B， 听讲你嘅健康有进展、 啊。唉，听我哋讲咁多做咩？听佢讲至好啊嘛！ 鼠年恭祝大家咧福星高照，我系李成泽。大年初三四咧，我会喺 May in Hong Kong 同大家讲下十二生肖同埋流年运程嘅。 初三初四晏昼一点到三点，听实 福星高照，金鼠献岁 ，May in Hong Kong 陪你度新岁， 记得收听。 大年初一最好的活动，即是对于我们当然就是做节目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身壮力健啊，身体健康啊， 万事如意啊，系啊，即系健健康康好紧要啊，就系呢个新一年嘅开始啊。 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啦。今日大年初一，我哋咧依然都喺度陪住大家嘅。 系啊， 但系咧，我头先俾个 background music 吓， 系劲啊，系咪好震撼啊？ 好震撼啊！ 因为咧，我即系咧一路去即系搜罗呢啲咧好轻含含嘅音乐嘅时候咧，哇！我发觉咧，即系近呢几年咧，嗰啲音乐嘅变化好劲啊，越嚟越多。钢琴版贺新年嘅音乐，但你谂下钢琴版贺新年系几个唔拉更咧？ 优雅嘅贺新年 啦，所以咧我最后都系揾嚟一啲好轻轻含含，即系呢啲，系啦。 即系炮仗一声仍旧碎嗰啲 friend 系啦。咁啊，新一年开始啊，咁啊，先祝大家咧就真系身体健康，读书嘅咧就真系学业进步。好啦，逐个讲啦。 哦，今日做嘢嘅话咧就事业顺利啊，做生意啊就生意兴隆。 哦，咁我啊祝大家家肥屋用啊，家肥屋用啦，系啦，盆满钵满啦，身体健康最紧要啦， 有用有用都好紧要 嘅。系啦，即系我正想咁讲，每家都有用嘅人，我都希望寻常事都有用。 系啦，有用好紧要。 系，我祝大家咧鼠年行大运啦，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幸福常满同埋万事胜意。因为头先的神讲得好啱嘅，就系嗰样嘢就系、是、好多菌啊，最近、又流感啦，又有呢、這个冠状病毒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出街嘅时候拜年咧，尤其是要小心啲。最好咧就系带定啲消毒药水喺身，即系唔系叫你喷亲戚个口，系啦，即系喷咗自己只手先至同人哋拜年。 系系啦，或者亲戚自己觉得自己口都臭臭地咧，自己喷自己啦。 但系就唔好用消毒药水。 系啦，就唔好消毒药水， 防止分剂。 但系真系嘅，而家咧我哋回复翻咧呢一个嘅敏感啲嘅时间，就系点解咧？我哋永远都要戴搓手液啊！我记得咧，我上一次真系呢啲时刻咧，就真系系读书嘅时期嘛，咁啊真系去到人哋屋企拜年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安全为上，系啊，咁啊所以身体健康啦， 系冇错啊，啊咁大家今年过年会做乜嘢咧？吓、或者呢两日啦，斗利是吓， 斗利是咯，去人哋屋企咯，同埋食去人哋屋企食嗰啲萝卜糕咯，哦，呢、這个我往常噶，即系每一年都系做呢啲。 要去人哋屋企食萝卜糕啊？ 因为通常我啲亲戚咧去到人哋， 因为萝卜糕太贵， 系啊， 自己唔买， 唔系，同埋即系食完要洗嘛，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去到人哋屋企咧，通常啲亲戚咧都会煮嗰啲饺子、萝卜糕。嗰啲嘢咧就會出嚟食咁樣嘅， 正喎、啊！我阿媽會整蠔餅嘅、即係自己買定啲蠔仔啊，跟住係咁煎出嚟俾啲親戚食咯。 哎，我未試過聽人哋講新年食蠔餅噶， 因為我第一次聽州可能係 哦。咁、我平時我新年食薯餅嘅， 係啊，因為有得嗰個全年早餐啊。但係嗰個好似係新力嘅啫喎， 係咩？ 係啊， 我唔知道啊。 嗱我自己咧，我就係一個大家庭，好得意。咁我就年初一啦，即係今晚啦，我就首先要翻自己爸爸屋企食飯。咁我每邊咧就有五個爸爸阿叔啊、姑姐嗰啲啦，咁樣。 你每邊有五個爸爸？ 你嗰邊好似有五個爸爸。係 咯，你個家族 喺唔同邊做？ 唔使你 有五個爸爸啦。 唔係點解做到五個爸爸呢件事？我真係想學喎。 唉嗱，咁樣嘅，即係我爸爸嗰邊就有五兄弟姐妹，即係爸爸啦、阿叔啦、姑姐啦嗰啲咁樣。咁我媽媽嗰邊咧又係有五個。即系嗰啲舅母啊，系啦，大家族咁样。咁我通常过年都好忙，即系我初一就要喺爸爸嗰边度先食完饭，即系同嫲嫲嗰啲啦，十四个人啦，跟住去妈妈嗰边又系同啲阿公嗰边又系十几个人一齐庆祝。不过咧，而家有样嘢唔同咗就系咧，我哋咧发起咗咧，每逢年初一咧都会一个家族出去食完饭之后，食完 lunch 之后咧出去睇戏 嗯，都几好啊！其实我觉得，咪即系好难嘅。你而家咧，即系咁大个仔咧，同屋企人睇戏咧，系一件好快乐、好幸运嘅事嚟嘅。 系啊， 因为有时候我哋真系拍咗拖，或者我哋有另一半嘅时候咧，有啲戏你系会储住噶。你唔好讲话咩啦，上几个礼拜尹子龙突然间打俾我，喂，的神同你睇个戏啊！我个心突然间谂 ，Elsa， 唔系啊，我突然间谂。其实我想留翻啲戏唔同你睇得唔得？即系我有啲重要嘅人都想同佢睇，即 系带埋个女去。 系啦，带埋个女去嘅啫，即系极品啦咁样。咁但系我就系话咧，即系睇戏呢样嘢，我觉得系个几好嘅消遣。因为近呢上年开始啦，我都多咗同屋企人睇戏。 系 啊，带佢哋一齐咧。以前细个就佢带我，而家就我带佢去睇戏。 系，不过咧年初一家人，因为十四个人啊嘛，一齐出去睇戏咧，有样要注意嘅就系要一早买飞，真系。 哇，你买唔到一行噶？ 系啊，买唔到噶。系啊，通常都分开两行座，即系前排、后排咁样啦。但系一个月前买飞咯，呢、這个就 有机会一行嘅，你坐 A 咯，你唔介意成间恶哥嘅头睇。 试过有一年真系成间恶哥头，真系要坐 A 咯，成个月前买咯，仲要系。 但系如果成间恶哥头都仲要入去睇，不如翻屋企睇啦。但系 唔住先。哇！突破盲抢呢、這个。 唔系啊，我仲有一个盲抢、啊。 系咩？系咩？咩咧？ 乜而家啲戏飞可以一个月前已经订噶啦咩？ 我都好好奇。 你唔好成日夸大啲嘢喎，新蒸头都喂一个月前喎、 最正最正系咩咧？佢仲去照，即系恍然大悟。哦， 系 喎、 啊啊啊， 你唔好成日讲大话，新年都讲大话。 你记上次话蝙蝠日啊，我记得啊， 仲有 蝙蝠日话两 支 professor 系打一支表表啫。 嗱、啊，更正咯，早好多啦，或者两个礼拜到啦，即系总之要早好多之前、 啊。你 讲 出嚟唔惭愧喎，呢、這个感觉又 好惭。 成英聪 好嘢喎！ 若有伟大壮观，亦有极细微的；若有最耀眼的，便有暗淡的；若有野蛮角色，定有极友善的。喜欢小占领的，亦有权欣赏小小角色。银幕上风光怎么下，世界那只黑与白，有样也就有办法，做到出色的方式，不止出色色。挨过最沉重的才会怀疑颜色，喜欢闪闪灵的，亦有权欣赏小小角色。银幕上风光怎么下，世界那只黑与白，有人也就有办法，做到出色的方式，不止出色色。 以前每年在新年的时间成日都很喜欢拿这首歌出来听，另一首 Twins 好 hit 的叫做你最红，但今年新年选择有这一首大紫大红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即系唔得，一听到呢个音乐咧，要再嚟多次，恭喜发财， 冇个诗先啦，直情要 系啦，又翻翻嚟啦。喂，其实咧，不如讲下你哋新年咧，而家仲会唔会去行街嘅？即系初一、初二、初三呢啲日子。 我少啲、啊， 停紧我呢个问题好难答。 睇下戏啊，食下嘢啊，觉得新年咧就系要休息一下嘛，或者等人嚟拜年，或者去人哋度拜年咯、 啊。我新年系我新年要休息一下，唔系噶，我好踊跃噶。我新年会成日都去人哋屋企噶。 咁都算系休息嘅，你去拜年都系休息嘅。 我反而今朝翻嚟嘅时候，突然间喺度谂咧，即系因为小弟就下年开始就要派利是啦。 啊， 咁但系咧就即系派利是呢个动作平时收多噶嘛。 系啊。 咩情况下先要派咧？即系例如你落到楼下，突然间有个阿姐走埋打招呼，哎阿陈，未俾阿姐咧，呢个细过我先会派利是。系啦，一细个阿弟咁样啦，走埋嚟哥哥。 保安嗰啲你咪要，就算大过你都俾。 哦，保安嗰啲一定俾，但系我就系话，如果我揿 lift， 突然间有个僆仔走埋嚟，哥哥。啊！恭喜发财，系咪要即刻俾嘅咧？呢啲 咪睇下你同佢识唔识咯？ 唔识噶， 唔识嗰啲你可以话喂，快高长大啊 ，hea 咗佢咯， 系咪OK 噶？ 但如果你喺隔篱邻舍，你好明显认得佢个样嘅， 系啦，就冇理由唔俾啦。 系啊，你冇理由就喂，恭喜晒，恭喜晒咁样。 所以我都开始谂呢啲， 好 惊啊！突然间， 系啊， 即系以前系真系唔使俾啊！以前我系做祝福人嗰个，而家开始系啊，好多时咧，平时唔打招呼啲街坊咧，行过咧，个阿妈都话：哎，恒叔叔讲声新年快乐啦！咁样系啊，所以其实我而家都系要俾 ，even 我系单身。是啊，我有俾噶。 咁点解你而家唔俾我啊？ 吓、 啊，你系 完咗先算啦呢、這个。同埋阿茂呢，我 suppose 你俾我噶嘛？ 年初点解我俾你？我冇结婚。 吓、啊，我都冇啊。 噶，你头先话你会派利是嘛？我冇讲我派利是啊嘛，年初一你都真系 今日系初一吓，唔系初三，未到赤口，已经开定啦。 年初一佢已经讲咁多大话，做乜嘢啊？ 新年啦，唔啱嘅开始啊，要做个好开始。OK， 好啦，嗱，入翻正题，其实咧，我觉得咧，而家新年咧同以前真系变化好大。你哋有冇发觉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出去行街啦？譬如新年出到去啦，其实咧而家即系细个嗰阵时条街咧系荒芜啲嘅，即系冇乜嘢嘅，全部铺头都闩晒。但系而家咧就唔同咗，而家你行到出去，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冇照跳马照跑咁样。 哦，我觉得以前咧同而家有啲最大嘅分别就系以前啲人就荒芜啲咯。荒芜啲系佢哋着嘅衫啊，即系以前系 grand 啲噶，佢哋一新年嘅时候，哇，个个都面立红色先，一定要，总之揾啲嘢好中国嘅，但系 逼个女着旗袍噶嘛， 系啦，即系要好中式嘅， 我冇嗰啲春卷头啊嗰啲咧， 系啦，但系近呢几年咧，系越嚟越少人咁样着，越嚟越 casual 啊。即系你好少喺人生，除咗你真系嗰封利是好中式之外，我谂你冇乜嘢嘅衫裤鞋袜或者其他嘅配件系有中式化。 系，其实真系唔同咗好多。其实咧想讲香港嗱，譬如我细个咧，我觉得咧最争得最远第一样嘢就系咧，你哋有冇发觉我哋细个嗰阵时嗱，虽然唔比啦香港呢一样嘢，其实我哋细个嗰阵时系成日会听到有人烧炮仗啊，就算你唔系住新界啊嗰啲地方都好啦，即系佢每逢年三十咧都会听到人烧炮仗，但系而家冇咗噶。 嗱，系啊，第一有法例啦，第二就系系呢样嘢系的而且确少咗嘅。同埋即系如果以前我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即系翻乡下嘅时候咧，都仲会好兴，未必系炮仗啦，但系小朋友有另一个玩法嘅啦，都系咁噶呢样嘢，就 系 擦地炮。 即系沙炮， 沙炮系啦，近呢几年都越嚟越销声匿迹噶啦。有时我问翻一啲咧，再俾我细细个嗰啲咧，佢哋唔知系咩嚟咯。但我哋细个系丧玩噶嘛，嗰啲沙炮。但系即系而家禁咗，第一冇得玩啦，第二就 系 越嚟越冇人知呢样嘢咯。 系，即系我细个嗰阵时都仲系可以买到，而家就冇啦。不过如果讲开咧呢一个炮仗嗰方面啦吓，原来以前香港咧系 OK 嘅，仲要系一样合法嘅活动嚟嘅。即系我就抄咗少少旧报纸睇咗过年以前嘅系究竟香港人系点样过年啦。原来咧就根据呢个工商晚报咧就讲 咧，报纸啊， 1952年咯，都够啦，系啦。原来咧嗰阵时咧，我哋只需喺年三十晚嘅下昼11点咧，去到凌晨1点啦。初一嘅上昼8点去到朝头早嘅9点，同埋初一嘅下昼5点到6点咧，喺指定地区咧，原来香港系可以放炮仗噶。嗱，咩为之指定地区咧？我谂大家都未必知啊呢样，因为当然我哋未出世啦。原来咧。唔止围村，原来系城市地区嚟嘅。 啊，闹市都有啊！ 闹市系得嘅，仲有即系警方佢指定嘅烧炮仗地区系喺闹市噶， no. 就系分别喺呢个北打街至到干诺道中啦、皇后大道东至到坚尼地道，同埋呢个柯士甸道沿弥敦道至界限街咧，好似报交通咁样。 哦，系啦，即系香港岛就有几有两三个，咁而喺九龙区就得翻一个啫。 系九龙区就系呢个柯士甸道，系啦，去到呢个弥敦道至到界限街。呢一度啦，原來嗰陣時嘅香港呢啲地方係可以燒炮仗嘅， 雖然係咁講，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好好玩，亦都好有氣氛，但係真係危險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好多人一齊去玩嘅時候咧，我而家有個朋友仔之前啦嚇，就喺日本嗰邊，咁你知咧，有時嗰啲祭典啊，咪都玩啲煙花仔嘅，係啦，但係當你唔係好熟嗰樣嘢嘅時候咧，你一嚟咧，你唔知道邊個頭係會爆出嚟啦，二咧就係有啲你唔識分類噶嘛，你唔知有啲係拎住手啊，定係有啲。要插在地下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即系都系安全嗰样嘢啦，所以我都明白点解而家冇得玩嘅。 系啊，冇错。咁咧，同埋咧，嗱，跟住香港系几时唔俾烧炮仗咧？就系喺呢个67暴动之后，咁香港咧就禁止咗烧炮仗。不过好得意，原来咧当年咧嗱，我又系未经历过，因为未出世啦。原来咧嗰阵时我哋有好嘅电台啦，即系隔篱台啦，系顺应咗呢个民意，就系话唔再俾烧炮仗嘅时候咧，原来。嗰、那個台咧就會喺收音機嚟嘅，就會喺初一到初三咧，每日咧就會播4節嘅炮仗聲嘅。而個炮仗聲咧就係要佢個名係叫做20000響炮竹錄音帶，係啦，我唔知係咪要播。够20000下，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样。原来嗰阵时系会每日播4次炮仗声嘅。 哦，咁你使唔使而家喺度放一次啊？ 都头先都放咗啦，头先 使唔使自己去乒乓咁样，俾你乒一次咯，俾你乒成分钟啦。 做咩啫？ 祝贺下啊嘛！好啦，而家俾个机会你啦，预备3、2、1，放咯，放。 嗱，好，嗰期好放完啦，你好，好。 同埋我想问大家问题，原来有人最大嘅分别就系、是、你哋觉唔觉以前咧，大家嘅屋企人会唔会好紧张，就系、是、话你过年啊，千祈唔好病啊咁样嘅咧？ 屋企人就平时都叫我尽量唔好病， 就唔系净系过年嘅， 净系过年嘅，会唔会突然间有一日阿仔你得闲病下啦咁样嘅？咁过年就更加唔可以病、啊。 明阿乐嘅，因为成日啲人话咩嘛，过年病嘅话会行衰运行一年噶嘛，病一年噶嘛，所以就尽量唔想大家病。 同埋好多习俗咯，唔可以买鞋嗰啲咯。 系啦，嗱，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咧，嗱，原来咧嗰阵时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原来我哋嗰阵时过年咧系冇医生睇嘅。但而家就可能方便咗啦。原來嗰陣時咧，譬如1957年咧，呢個報紙係寫咧，就係話嗰陣時無論公立醫院啦，又或者係呢個私營診所都好啦，年初一到年初四咧，啲醫生都係會放三日半假嘅。 哦， 係啦。而家咧就啱啱就問過個護士朋友添，我打去做 research， 佢就話依家就唔會嘅啦，依家一定係會偏更嘅，可能過年佢仲會多咗醫生翻去醫院度 stand by， 係啦，即係而家已經唔同咗，所以咧呢個係慢慢變咗嘅。我細個嗰陣時，阿媽咧係成日都會提我，佢話過年啊，千祈唔好。好病啊！个原因咧唔系头先大家讲嗰啲，系因为惊冇医生。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即系嗱，就算你而家可能我哋经历紧一个新年嘅时间咁样啦，但系当我哋即系有咗小朋友嘅时候，我觉得好多嘢我哋都要灌输翻俾佢。其实以往我哋有嘅习俗，即系无论我哋做唔做都好，但系佢咪知道哦，原来以前嘅香港系咁噶，咁佢会记住哦，原来有一个咁样嘅历史时刻嘅， 冇错，好值得保育嘅。 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从来无人知道，越缺后有好梦， 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划一步一步离开。一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四点半新闻交通前找来有他是安仔陈建安，未知道转个头回来继续寻相思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五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医管局表示，第三宗的确诊患者在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期间，有三至四小时逗留在一间非负压病房，可能对员工或者病人造成影响。已经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再到医院检视风险程度，他承认在处理流程上未能够尽善尽美，向公众致歉。那个62岁的女病人住在武汉，曾经到过当地的菜市场和医院探望有咳嗽的家人，过去的星期日乘搭高铁由武汉到深圳北，再转乘另一班高铁到香港的西九龙站。她和丈夫到港探望女儿和女婿，入住屯门以岭南亭。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丽解释，负压病房的空气由外到内，即是若果房内有污糟，不会向外流出，主要应付空气传播的病毒。她说新型肺炎可能以飞沫传播，只要和病人有足够的距离，应该没问题。前线医生联盟发声明批评特区政府没有吸取沙士教训，防疫意识不足，令到确诊个案流入本港。联盟建议当局升级应对措施，暂停内地旅客入境，直至疫情受控。其他人士如需入境，就需要先隔离观察，及早向受疫情严重影响的省市发旅游警示，并且即时停止港珠澳大桥七日免费通行计划。联盟又建议将公立医院应变级别提升至紧急，暂停所有非紧急入院程序和手术，向公立医院调拨额外的资源，应付有可能的社区爆发，提升医护人员的隔离装备，亦要确保本地的口罩供应充裕，在社区和指定地方，包括出入境口岸免费派发。内地传媒报道，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被咽喉科主任梁武东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今日早上七点几在武汉市金文潭医院离世。金文潭医院副院长向澎湃新闻证实，梁武东今日早上去世，又话唔清楚佢系咪参与疫情救治。报道引述医护人员嘅消息话，62岁嘅梁武东去年三月已经退休，之后获其他医院聘任。他今个月16号疑似感染新型肺炎，两日之后确诊，并且转至金文潭医院留医。报道指梁武东生前患有心律失常、持续性心房颤动等的病史。土耳其东部6.8级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最少21人，超过10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晚近9点发生，邻国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也都感受到震动。在镇央埃拉泽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在瓦砾之中搜查被困的人士。灾害部门说当地有16人死亡，地震之后也发生超过200次余震，大批的民众冒住-8度的严寒天气走到街上暂避。当局运送帐篷和无线到灾区，红新月会也派几百人提供紧急物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会同国民一起应对，正在采取一切的措施确保人民的安全，尽力减低损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雨，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由初时19度左右显著转凉至听晚大约15度， 吹和缓东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嘅，经过朋友留意啦。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佛光街桥底咧，快线就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挤塞嘅，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咧东行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西行龙尾就去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咧来回方向都系有车龙嘅，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咧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浸会桥面。咁反方向入九龙啦，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后少少近住博康村呢一段咧去九龙方向亦都系挤塞。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 Mega Box， 咁就系入沙田啦。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去到 Mega Box， 反方向出九龙咧，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嘅。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另外东隧去港岛方向咧，亦都系有车龙噶。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虽然好多人都会趁年假外游到衰，如果去高危地方就要更加小心啦。 唔好去活家禽市场、农场接触野生雀鸟，更加唔好食野味。 外游回港，如果有发烧等等病征，要同医护人员讲清楚去过边度。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齐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下试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笔、啊。 佢一岁啦，系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饮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为符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会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税务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12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与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陈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继续翻嚟，陈上司认真做。咁啊，今日大年初一。 开开心心。 系大家应该喺呢一个去人哋屋企拜年嘅途中咧，如果喺个车上面，应该都听紧我哋啦。 系啊。咁同埋咧，过年咧，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是、我都仲系有少少传统嘅，觉得要买下啲新嘢，即系无论你系买 有冇新衫啊。 新衫佢有啦，我准备咗好多新衫。阿妈就话要买埋新裤啊， 底横啊， 系啦， 红色嗰啲仲要系。 你有冇先？ 我冇，我冇呢啲习俗。 即系如果你去玩即系喂，假设啦吓，会同嗰啲朋友仔玩下 pair 牌啊嗰啲，咁有啲朋友咧，佢会专登着翻啲红色嘅底噶嘛， 斜一斜佢先。 系啦，咁啊，咁所以我自己都会准备啲又系新年同埋圣诞节专着嘅嘢。 我听到一个朋友咧，佢屋企人系要规定佢由年三十晚到唔知。年初十都一定要穿红色的 underwear 咯，佢一个男仔嚟， 又系咪咁夸张啊？ 系佢阿妈逼佢一定要穿足十日咯，十几日咯， 咁佢有十几条。 咁啊唔知啦，一个颜色啫， 着咗反转着， 系啦，前后捞乱再着，系摄张纸巾再着， 有一日唔着，因为点解洗咗佢，洗干佢， 唔着都要袋住啊，保平安咁样。 系，如果讲到买嘢嘅话咧，其实我早前咧都完成咗一个心愿啊，就系我细细个咧就成日都听啲老师讲话要过年啦，要去日本度抢福袋。咁呢一樣嘢咧，就令到我咧大個咗都好中意，亦都好景仰，亦都好希望自己有機會可以過去。 景仰呢個字咁犀利。 係啊，我呢個盼望啊， 我景仰你。 咁你而家同阿樂咁襯咧， 坐近咗少少，俾佢傳染咗。 係啊，最正係咩啊？阿樂仲覺得我好笑咯，佢仲笑得比平時大聲。 兩個咪襯。 其實阿樂平時都係咁噶。 我要趁翻佢 channel 啊嘛，咁咧所以 我帮你思维下点咧？ 多谢陈上司系最浮夸嘅节目，系全世界，唔系全港台。 咁咧所以早前啦，我就过咗去日本度体验呢个日本嘅抢福袋。其实咧网上面亦都好多人去讨论啦，亦都有啲片系专教你有啲咩攻略啦。咁我终于试过啦， 我好好奇。你未搶過福袋嘛？因為你第一次搶福袋嘛？ 就真係1月1號嘅時候，即係佢哋嗰邊嘅新年， 係 去搶福袋。咁 有啲咩攻略呢？ 係啦， 要排隊排到黐筋㗎喎。 嗱，呢個我都係以前覺得嘅。咁仲有啲咩你覺得搶福袋要有嘅準備或者一啲迷思咧？ 唔好着啲衫咧，啲袖啊，啲袖啊，唔好咁嗰啲闊袍大袖啊。如果唔係你搶咧，好輸蝕啊！ 啊，都 系噶，应该伸手就攞到走啊嘛，唔系你翻转头咧 kick 到人啲嘢啊！ 我都系谂住咁样， 我觉得应该另外仲有嘅。如果游客嘅话，个电话个 app 里面最好整埋嗰个嗰啲 咩凹曲啊， 嗰啲计数机咧，即刻可以计翻平几多，港纸几多， 个价钱入边有。但系你嗰种福袋玩法系佢一个袋入边有好多你唔知嘅产品噶嘛？应该 冇错。其实咧，嗰边嘅百货公司嘅福袋咧就系跟品牌嘅。咁每一个品牌咧都唔系每一个嘅，好多个品牌咧有一个好大嘅袋，话俾你听有一啲好啲嘅，佢會話俾你聽，有個 model 示範咗，頭三件，咁其他咧就會再加可能七件你未知嘅，或者有啲係完全淨係寫住就咁福袋幾多錢，可能11,000 yen，即係700多蚊到啦。 嗯， 咁啊，咁貴啊！ 睇翻你咩品牌咯，咁有啲可能係8,000多 yen 又有，即係差唔多600蚊啦，有啲可能再平啲300 yen 都有。咁其實都係唔同嘅，不過好大部分都係你唔知裏面係咩嚟嘅。 係啊，你300 yen 咁平，可能淨係得條抹鏡片嘅布咯。 我又唔係咁諗，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嘅福袋同日本嘅福袋係好大分別嘅。香港嗰啲真係有啲咩狗面垃圾啊，都塞曬落去就話係一個福袋， 林林沈沈嘢。 你買到上手你係會覺得唔啱用，或者你入面啲嘢你唔中意啊，同埋又或者咧，我見過嘅有一啲嘅福袋咧，跟住入面咧，其實佢相差嘅嘢唔係太貴，即係因為我譬如見過有啲主題公園啦，咁佢就會話到俾你聽，佢就話呢個福袋幾多錢，入面有啲乜嘢，包括啲乜嘢咁樣嘅類近嘅嘢擺落去，咁但係個福袋嘅價錢唔係話特別太平嘅啫，但係而喺日本嗰啲咧，佢真係係傻你嘅所有嘢，佢真係將最正嗰啲嘢唔係特登買正借先至俾你嘅， 咁所以咧今次我就去试下啦。首先解咗第一个迷思先，使唔使排队？我真系以为咧，即系上网睇啦，啲人就话喺个开门之前，假设嗰间嘢开10点啦，可能9点你就要排定队啦。甚至有啲相咧系影住某一啲电子产品嘅福袋发售之前咧，啲人系已经着晒厚衫啊、睡袋啊喺个门口排队啊。然后咧好夸张嘅，有一张相系落晒雪啊，然后啲雪冚晒嗰啲人嘅睡袋嗰度。我心谂，做乜咁

陈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不过讲到抢福袋咧，我系有抢过噶。 男仔其实我发现唔系好多人中意抢福袋。 嗱，男仔咧就通常抢咩？抢啲电子嘢啊，成成噶嘛，系咪、哎？我嗰次抢福袋，你估下我抢咩？ 玩具。 唔系，系近近地啦。 食物。 有喺入边嘅。 哦。 有食物啊？ 百货公司嗰啲。 冇冇冇冇冇。 糖果袋。 唔系，我走去抢嗰个 Hello 咩嗰、那个。嘅福袋， 吓你唔好虾细路啦，新年流流。 嗱、我初都好似你咁谂咧，以为系货细路仔嘅，因为我咁啱落去嘅时候咧，其实佢福袋嗰个时间咧就系、是、系有一个佢嘅零啊，即系佢公园啊，佢主题公园啊，咁一入到去就佢突然间话，哎有福袋可以抢啊，咁样咁当然佢讲广东话啦，点解咧？我嗰阵时跟团嘅， 个导游讲， 个导游讲，哎有福袋抢咁样，咁啊扑到去抢啦， 系 咁佢抢嗰次咧都几经典嘅，因为咧我埋到去嘅时候都系好似阿毛咁讲，唔好抢小朋友嘢啦，其实冇小朋友埋去抢噶。 喂，但我想讲咧，我去过呢个零嘅时候，即系呢个乐园啦，我系好憎啲小朋友噶，因为咧小朋友同我争同阿 Daniel 影相啦，跟住 Daniel 咧又顾住同啲小朋友影相，明明我第一个企喺度噶嘛，咁我好礼让佢啦，我有啲小朋友去影相啦，跟住影下影下，跟住后面跟住一扎又就跑过嚟，佢又继续影，跟住我一直想追住 Daniel 影相，Daniel 又背住我继续向前行， 所以你就怪我好抢人哋嗰啲玩具，你系抢相影。 自此之后，我喺呢一个嘅主题乐园入面咧，我就好唔中意小朋友，其他地方 OK 嘅对小朋友。 因为咧我去嗰次咧。就真系唔系小朋友抢，系冇可能有小朋友抢到，因为嗰种疯狂嘅程度，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身边总有咧喺十个人入边咧系有八个人都中意佢嘅，唔知点解。但系咧我系我系一般般啊，又唔系一般般嘅情况，冇乜好奇啦。 好少男仔中意， 所以都有嘅，有嘅。因为咧之前咧我曾经睇过有一个嘅报道咧，就系、佢已经出咗一张咪咪样嘅晶片啊。 咩嚟噶？ 一个系啦，即系。一个电脑嘅晶片 啊， 细到不得了噶啦，基本一个豆豉咁细，但系一个豆豉咁细入边系黑咗咪咪个样 子。但系个晶片有咩用先？ 冇噶，电脑晶片，但系佢有咪咪个样咯。但系咧可以 plug in 落去你个电脑嘅主机入边咯，其实你睇唔到噶。 咪系咯，都收埋咗噶。 系啊，但系好贵啊，嗰个嘢系天价咁样噶，好似听讲话。但系唔知而家会唔会过？唔知你藏咗喺个机入边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嗰阵时抢嘅时候咧，我系即系好多人都围住嗰个位置，真系个个举手。因为其实以前我玩个性质咧，就系佢 up 咗个价钱，几多钱几多钱，举手举手，跟住佢就俾完之后你就去拎佢俾钱嘅啫。 吓！ 我嗰个玩法系咁样，唔系佢嗰个人噏嘅，个价钱系嗰个人，即系 pack 哦，呢一袋咁样几多钱？系啊，70蚊，嗱你攞走，咁佢攞走。 喂，呢个好玩喎！ 咁然之后你就系打开入边有啲乜嘢咧？我好记得入边 糖， 全部都用唔着。 有糖啦， 有佢嘅公仔，即系 一定系佢公仔啦， 咁大嗰只咧。 系啦，挂公仔，挂公仔， 手套， 佢嘅间尺， 笔盒， 笔有冇？笔好似冇。 系 佢嘅胶纸， 哇正啊！仲有 毛笔已经算好好噶啦，唔 cheap 啊！ 唔系啊，原来笔好靓噶， 铅笔 佢系个唔系铅笔，佢原子笔啊，但系佢有个好靓嘅咪咪公仔样噶，好鬼靓噶。 T 恤、卫衣， 跟住有个重复版嘅零食糖。即系唔同复版，即系佢有两嘢一样嘅， 系啦。 最后嗰包嘢我唔记得咗，系真系好平嘅，唔知70蚊定80蚊，定100蚊咁嘅，就好鬼平嘅。但系总之入边嗰啲临审嘢咧，系十几廿件嘅。但系你问全部用唔用得着咧？除咗食嗰啲用得着之外咧，其他我都用唔着噶。 嗱、但系咁讲咯，即系证明你未太中意咪咪咯。如果你真系中意嗰个公仔嘅话咧，你唔理佢其实用唔用得着嘅，总之唔用唔着嗰啲摆喺度收藏啊。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等于我草美少女战士卡一样咯。我以前储400张噶，闪中闪， 咁劲， 又贵喎。吓， 冇晒掉咗嘅， 真系噶，哎呀， 蚀咗我都觉得。 但系头先咧，我睇过咧，施培咧嗰啲福袋入面啲衫咧， 系咯，好精彩嘅，其实。 哇，700几蚊，至少入面有8件至9件衫啦，仲要系我睇到啲衫裤咧。系佢系真系会衬过晒你，系一系列，即系因为有啲铺头唔系噶嘛，你因为未必每一间铺头咧，你都系入面嘅衫，你都会觉得靓或者你会中意噶嘛。 啊，而佢系会好似唔知点解知你心里面谂咩咁。你譬如当系中意啲简约啲嘅衫嘅话，佢个腹袋入面头先我见到咧八件衫到六至七六七八件衫到啦， 仲有顶帽啊，同埋颈巾啊，系衬晒 嘅，多都系嗰一个系列咁样噶，即系都系简约 feel 嘅。咁、哦、如果你夸张嘅时候，就第二个腹袋系夸张 feel， 系咪刻意噶佢哋？ 其实咧，阿和捉到重点啦。其实通常买腹袋嘅话咧，事前系要做功课嘅、嗯。我又专登咧上网睇咗十几二十个品牌啦，因为本身对于日牌又唔系真系好熟嘅。咁、嗯、你要睇下嗰个牌子究竟啱唔啱你自己嘅 style 啦。咁你拣咗啱自己嘅 style 咧，其实当日咧系要准备定你要去边一间度买，你要 check 定嘅。因为间间百货公司可能卖嘅品牌都唔同噶嘛。咁、嗯、然后咧，之前上网有人写咧就系话，你最心水嗰个品牌你只可以拣一个嘅啫。你首先嗰日就要去买咗嗰个，然后行完。买完嗰个之后，你先至再周围行，睇下买到啲咩啦。咁、嗯、样就讲到好夸张嘅。咁、啊、所以当日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佢系咩 style 嘅，咁就唔会出错咯。同、嗯、埋有啲人教咧，就话点样唔会买到服嘅腹袋咧？你最好啦，就系睇定佢，譬如话俾你听，哦，里边有三件你系睇到嘅，嗰三件起码你系中意咯。如果唔系，真系有一啲服嘅，我见有个女仔买。买完之后啦，有一件系豹纹嘅长褛，你话点 着啊？ 系啦，咁啊真系完全着唔到嘅。有好多人其实系买咗服嘢嘅，但我觉得今次咧啊都几成功，买到嘅大部分都着到嘅。咁、嗯、有一啲真系比较新鲜啲嘅 style 啦，即系自己比较平时少着开嗰啲咧，咁、嗯、就当系试新嘢咁样咯。 一句讲晒啦，最后你喺日本呢个旅程里面用咗几多钱？ 你真系要问啊？ 系 二万零三万蚊咯。 哇！几多日啊？去咗？ 去咗八日咯，二万零蚊咯，估连埋机票、住宿啊嗰啲嘢。 哦，咁唔系好多。我希望下一年咧都可以咧，好似阿思培咁啦，一月一号嘅时候飞过去抢福袋。 耶！ 成熟是见证一双气质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布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 去。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大多一岁， 大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 院接受隔离治疗。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天早上横过广东沿岸。此外，雨带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雨，明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由初时19度左右显著转凉至明晚大约15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都仲系有车龙嘅。咁就系漆咸道北咧，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一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而家东行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不过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方向而家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咧出九龙咧只系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嘅。反而系反方向啊，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咧就挤塞，而家龙尾咧就已经去到九龙货仓啦。就系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都系慢车，龙尾美松苑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嘅，而家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入翻将军澳咧，龙尾去到观塘警署。路面方面啦，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仍然挤塞，龙尾就去到翠雅花园。就系、是、新旧清水湾道啦，落平石挤塞，龙尾翠雅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由天马苑一段咧开始挤塞啊，龙尾排到去笔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由天马苑开始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顺利村道去返联合医院呢都系塞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塞，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方面，林锦公路近住林村许愿树来回方向都挤塞啊，喺度呼吁大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揸车的朋友请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农历新年到啦 ，Polly。 白耶婆啊，出门口去拜年啦，够钟啦。 行啦行啦，咪催我啦。 阿爸阿妈，我又去啊，等埋啦。 我不得要都要一起去到位试啊 ，Polly！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晚星期天不得了家庭全体同仁， 祝各位大吉大利，有钱有地，恭喜恭喜！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嘅人，唔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 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系特别好听系嘛？ 唔系啊，我发现而家师培真系越嚟越似阿乐啦。 点解啊？ 真系好浮夸。 系咩？ 系啊，跟住佢话今日港珠阿莫啊，啊你整咩我都食噶咁。我话咁不如咁啊，你而家即刻俾个福袋我，佢即刻收。 我真系有手信嘅。 佢缩喎， 唔系福袋 OK， 我下次带俾你，唔知道你有冇用喎。 佢即刻俾个福袋 我，整个袋你啦。唔系头先我见到佢张相咧，福袋个袋都好靓。 啊，系啊，系啊，佢啲包装几 好，系咯，包装好多包装都靓噶啦， 系咯，正、啊。但系唔知道你今日嗰样嘢正唔正啦？ 今日嗰样嘢个包装咧，话俾你听咧，冇包装嘅，不过入面真系正嘢嚟嘅。咁咧，今日就唔系，即系唔系我就去即系整啲核突嘢俾你食啦。因为其实试完咧，原本我 系 谂住整啲奇怪嘢俾你食嘅。我都好坦白话埋俾你听啦。原本我寻日个题咧，我系谂住整咧呢个萝卜糕啦，因为大家都成日讲新蒸头嘅时候咧，即系要食萝卜糕啊、年糕啊、马蹄糕、芋头糕啊、椰汁糕。红豆糕等等啦， 唔系个个整萝卜糕都好食嘅，有啲人整萝卜糕真系好难食。 放心啦，我买翻现成嘅煎翻嚟俾你食， 正啊！ 我唔会整 嘅。OK， 你觉得你哋三个值得我俾咁多心思？ 咁又系，咁又系，唔系最好我唔值得啦，因为你唔好整啦。 不过我就谂住咧，就系因为其实新蒸头食好多一啲有寓意嘅嘢咧，咁就好意头。咁大家咧新蒸头嘅时候，一定要食啲好意头嘅嘢落个肚度咁样噶嘛，代表自己都攞到好多唔同嘅好意头嘅嘢啦。喺个身上面，咁所以原本咧，我系谂住萝卜糕再加嗰啲咩糖莲藕啊，喺瑞士嗰个地方嗰啲糖啊，跟住再加， 即系全盒有嘅嘢，你攞晒翻嚟啦。 又冇咁讲，系有啲冇嘅，系啦，系啦，我再谂住加埋嗰啲系咩咧？啊，加咕咕啊，唔系咕咕力都系全盒有 先堆啊， 系啦，类近嗰啲啊。角仔啊，嗰啲我就抌埋落去嘅，谂住 你抌埋嗰个利是啦，全盒通常有利是噶嘛， 系硬嗰个两蚊鸡嘛， 好难食嗰个朱古力嗰个咧，好难食嗰个。 系啦，跟住我就谂住咧就沟埋落啲萝卜糕就俾你哋试嘅，但我有一谂啊，新蒸头我冇理由咁衰仔噶嘛， 即刻变赤口啊今日，咁样整 都想开个靓头噶嘛，你大家每个人都咁，所以咧我即刻今朝早就转咗个题目，不过咧这个好寓意嘅嘢食咧，咁啊一定要有。但原来我上网找了一些资料，就是一些很好的寓意的食物，或者我们平时吃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寓意呢？我有时候未必会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不如逐一现在讲一下你们知道什么、或者哪些你真的不知道、萝卜糕刚才都讲了，逢是糕为什么代表步步高升，这个不用你估啦，是人都知道了但是原来萝卜糕其实在潮州，即是这个潮汕、那些地区呢，原来咧有个地即系有个名唔系叫萝卜糕嘅，叫做咧菜头果。咁、我想问一下呢、这个菜头果又代表咩意思啊？知唔知 个地方啊？ 唔系，即系菜头果代表乜嘢？好意头嘅说话， 咪就系好彩头咯。 劲喎、我系潮州妹啊！就是因为咧，原来咧萝卜糕咧，即系喺潮州啊、潮汕啊嗰啲咧，就叫做好彩头嘅意思，所以佢哋都会食萝卜糕。咁、其实萝卜糕咧，唔止系我哋中国噶，或者我哋香港啊啲啦，其实台湾啊，我听人讲马来西亚嗰啲都系有萝卜糕食嘅。韩 系咪会 唔知韩国人 系咪会讲下咁边个发明萝卜糕嘅咧？萝卜糕嗰啲咪叫做 Rob。因为从前咧 Robert 嘅年代咧， 佢突然长高咗， 系啦，步步高升咁样啦， 系 啦， 所以欲望整高就系嗰阵时作 嘅，冇错啦， 傻你。喂，萝卜糕讲完啦，咁啊，再简单啲初阶俾你估啊，笑口咗又有啲乜嘢嘅寓意咧？ 就系 笑 口咯， 笑口常开， 早啲笑口常开， 早啲笑，笑口常开又唔使早啲嘅，全年都笑口就得噶啦。 OK， 系啦，代表笑口常开咁解啦。咁佢就话另外咧，原来咧，因为咧佢炸嘅时候咧，嗰啲粉会裂开啊，咁所以笑口早点解会叫笑口早，就系咁解， 即系好似开心果咁嘅道理咯。开心果又系佢一日几日有个八口噶嘛，跟住佢笑口常开咁，开心果咁差唔多兜唔到。 唔系开心果都系开心嘅意思， 开心果开心， 同一系列嚟嘅， 同埋好食嘅， 系 正常。你做咩又学阿乐啊？ 唔系，我希望破咗佢嘅风格啊嘛。 即系好难做啊！我觉得节目上年觉得难做噶啦。 唔紧要，我哋融入到就得噶啦。 我想吊上面， 你融入埋 OK 啊。 好啦， 咁啊之后仲有汤圆，咁啊好明显啦， 团团圆圆， 系啦，咁啊但系又想问下啦， 今日师培 系啦，团团圆圆，其实好多人都知嘅，唔使佢劲嘅。 喂，我今年咧食咗一个好好食嘅汤圆， 系 以前我哋惯常食个咩馅料啊？讲嚟听下， 芝麻花生。 系啦， 奶黄而家兴， 奶黄兴啊， 芋头。 今年食咗一只系朱古力馅， 哇，好奇怪、 啊，好食到不得了啊！嗱，我首先讲，我爸系唔多食，中意食呢啲嘢嘅，因为系啦，麻麻地啦。咁但系咧，我今次即系煮完出嚟，跟住食啦，佢食之后，哇，正唔正啊？哇，几得意，几好味、啊，因为咧佢个朱古力嘅浓度咧。是有翻咁上下嘅，唔係嗰啲咬落去之後水汪汪或者冇乜味淡茂茂咁嘅，因為如果你淡茂茂再加啲姜水係一定核突噶啦。但 係 今次呢個朱古力餡咧極好食。 我講樣嘢俾你聽啊， 係咩？ 我中學嘅時候啦，即係都好耐 N 年前啦，係、啊。其實咧，我有一堂家政堂咧，老師係教我哋整朱古力湯圓嘅。 但我好少見喎，呢、這個真係。 佢好核突嘅，整完之後出嚟， 係啊， 因為穿咗浮曬。 可能係因為咁啊，所以市面上好少人整朱古力。 好難 handle 嘅。咁不過講開湯圓，我自己都會包湯圓，因為我好中意食啲糯米嘅嘢、 啊。 我會家鄉咧潮州婆婆咧係教會擺啲黃糖喺裏邊嘅，即係你首先揾啲糯米粉出，係啊，好好味。 係啊，或者嗰啲片糖啊，成粒抌落去，跟住煮，跟住佢就會溶啦咁樣。咁啊好啦，咁啊瓜子， 瓜子紅色紅卜卜， 呢個其中一個。即系红，因为新年有啲红色嘅嘢嘅，系啦。咁但系点解啊？同埋你哋有冇发现，通常系全盒佢系摆正中间嘅、嗯， 因为凹银啊，凹银啊，定唔知咩啊嘛？ 系啦，其实瓜子除咗红色啦，系一个好兆头之外啦，亦都系咧代表住多子多孙咁解，因为佢好多粒啊嘛。咁同埋咧就话咧呢一个咧就系咧摆，点解摆嗰个全盒嘅正中间咧，就系、俾人哋感觉咧就可以一找嘅时候就找住好多银咁解，咁就即系代表咧下一年咧你可以赚多啲钱啊咁嘅意思。咁、好啦，你知唔知全盒入面点解会有两个吉咧？ 因为吉祥。仲要系双重吉祥 ，double 吉祥， 系啦，成双成对咁样， 系啦， 系啦， 真系 劲喎， 大吉大利咯， 咁都俾你噏中啊， 证明全部我哋都知， 系啦，好，咁啊，另外有啲我相信你应该唔知嘅， 系。 打 個叉，仲有一樣嘢咧，我知道係叫做慈菇片咯，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 慈菇定啊，聽過。 我知啊。 其實佢個意味就係慈菇定咁解啦，即係佢係攞啲慈菇咧切開一塊塊片，乾咗好似薯片，擺喺個全盒度，就象徵住慈菇，係啦，即係越生越多咁樣咯。 仲有啊，頭先我所講個大吉咧，除咗吉祥意思之外咧，亦都有咧開枝散葉同埋雙雙對對，即係成雙成對嘅意思。咁、啊，好啦，快速講埋一個蛋散。即系我唔系闹你啊！ 蛋散都 系闹你啊！ 蛋散都系吉利嘢噶， 系啊！ 哦，我唔知道呢个真系， 好似话落地开花嘛，系咪啊？佢一炸完之后，嗰啲粉会散咗，系咪咁解啊？ 哇！你扮咩啊？我睇住你掀你头先啲资料嘅。 哎呀，好叻啊，落嚟真 系！我见到我听住佢，但其实楼身边大家听到有掀叶、掀嗰啲纸仔 啊， 掀咗、哦，我知啊，咁样 好叻啊，落 听唔到听重温再听， 系啦、啊，好彩你冇话你估到咋， 系我已经话我知算啦， 系啊， 其实话我知都差唔多啦， 系咁佢就话咧，其实咧都系代表好兆头啊，好运气嘅意思，同埋咧抌落镬嘅时候，佢就好似炸开啲油啊，咁样就代表咧人丁兴旺，同埋咧衣食无忧咁解。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算，这样快便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 凡事未能面对空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努力过活拼命无恙，我没有事，却又为谁争这个？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拳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碰底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旧有力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呢？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頭先咧就講咗一啲咧新年嘅食品有啲乜嘢嘅好寓意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嘅賀年食品可能咧大家都有啲未必會知道，或者未必會話喂我食得多又係咪真係咁嘅咧？咁或者譬如例如最簡單嘅食開心果係咪真係開心啲咧？咁定係食笑口組我個人就會即刻日日都笑口常開咧？ 同食葱嘅道理一樣咯，食少咗葱唔會蠢啊嘛，食多啲葱先聰明啊嘛。 好啦，咁啊想問下你哋啦。油炸的食品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呢？ 哇，这么难的。 这么难？ 我觉得翻炸的油 通识题。 我那时没有通识的，但是。我觉得第一阵的。 常识咯，我们这个时代有常识。 是啊，常识。 现在的小学的常识是这么难的。 建教我又没有，好像不用这个字，我都是科学的。或者常识啊，这样。我冇見教㗎，好似我唔係咁叫嘅。 我有喎， 因為我後生咧， 因為三十幾歲啦嘛，你成日都扮細。 我仲係考 DSE 嘅年代。 係 啊， 我五星星嗰陣時咯。係啊，我覺得應該第一浸油係冇嘢嘅，不過番炸油就可能有機會啦。 嗯，我都係咁睇嘅，同埋我聽過咧，嗱咁真係㗎嘛，咁真係㗎。嗱，我聽過一個説法就係話同個温度都好有關係嘅，係啦，即係如果你話長期將樣食物係 keep 住喺極高温咁炸咗好耐咧，佢的而且確係會有啲致癌物質嘅。 嗯，即係你覺得翻炸嘅時候啊嘛， 其實唔止翻炸噶，即係油炸食物係冇會致癌咧，咁啊公布啦，其實係嘅，有好多都好多啊，例如咩咧嗰啲胡蝦啊、笑口組啊、角仔等等，因為佢哋全部都係有澱粉啊，咁澱粉嘅食物 原來經高温油炸嘅時候就會產生致癌物質啦。咁、所以咧，再加上咧，除咗佢即係大家知啦，佢會損害健康之外，亦都好多嘅反式脂肪嘅。咁所以建議大家每一日如果真係要食嘅話，只能夠食三隻角仔或者四粒笑口草，或者一個護蝦好啦，唔好食咁多啊咁樣。咁跟住啦，好啦。大家咧成日咧煎年糕嘅時候一定會攬啲蛋漿噶嘛， 係啊， 你覺得點解即係攬蛋漿嘅時候咧，其實係最重即係點解要攬蛋漿啦，同埋攬蛋漿又係咪件好事咧？煎年糕 因為年糕黏性重啲嘅、我覺得佢一煎應該黐底嘅機會率高啲嘅、所以加咗蛋咧其實係冇咁黐嘅， 同埋加咗蛋咧就營養價值又高啲嘅，同埋咧加咗蛋 香啲嘅， 香啲嘅， 同埋以我所知咧 要唔一樣啊？ 咗蛋咧，嗱、今次唔一樣嘅，放心啦，唔抄你啦。嗱，據我所知，加咗蛋咧，好多食物整完出嚟，佢都會變咗金黃色嘅。我諗過年好多嘢都要金金黃黃、靚靚仔仔咁樣噶嘛。 又俾你兜到。 好啦，咁其實咧就係咧，的神哥啱嘅。啲人點解會攬呢個蛋漿先煎呢？因為其實好易黐底，咁、所以大家又會慣性又加啲油，咁啊越加越多油啦。咁但係雞蛋其實又亦都係一個極易吸收油嘅食物嚟嘅。咁佢就話咧，如果你加咗蛋去煎個年糕嘅話，大概啦，三塊年糕用一湯油，即係一湯匙嘅油啦，同埋一隻雞蛋計嘅話，佢已經係200卡路里，即係變相咧已經係你一碗飯嘅呢個熱量嘅，所以其實係好高嘅、 所以我食年糕我就唔食飯嘅，通常。 哇！我唔得噶， 我唔係 年糕，我只係當甜品食嘅啫。 我係食年糕加蘿蔔糕咯， 係， 不過蘿蔔糕都澱粉好勁， 係 啊，但係我新年嘅時候，所以一定極肥，因為我勁中意食蘿蔔糕。不過好啦，咁啊快速講翻，其實咧今日嘅港豬咧，咁大家都知道我一定會整一啲暗黑料理噶嘛。今日咧新蒸頭唔蝦你哋啦，唔整核突嘢，唔整頭先我所講嘅蘿蔔糕啦，我特登咧整咗咧人哋咧整嘅一個嘅嘢食。呢、一個咧就係叫家鄉嘅炒米餅，咁、炒米餅因為我每年咧屋企都會有嘅，咁、所以成日有好多人都係咁講，就話當你成日擁有嘅嘢，你唔識珍惜啦。咁我今日知道咗個故仔之後，我發現即係我會好珍惜呢一個炒米餅，因為點解咧？咁原來咧其實香港咧即係有好多圍村啊，其實而家都仲有炒米餅嘅，唯獨是咧有一個叫做上水圍嘅炒米餅咧，佢、係新年嘅時候佢先會做，即係年尾嘅時候先會做，咁就通常咧就去到呢、一個。大家食嗰、那个叫咩名？夜晚嗰个叫 宵夜， 唔系美雅嘅时候嗰个叫咩？我哋平时食嗰个饭， 美点双辉哦，福建炒饭、扬州炒饭， 唔系啊， 个饭 美雅呢个时间啊，即系大家最后食团年 寿包啊，系咪啊？ 团即系你讲个 食 嗰 餐 饭 啊， 个 term 系咪？ 系啦， 咪美雅咯。 收炉嘅时候系美雅，但系另外仲有餐饭噶嘛，大家成家人一齐食噶，我唔记得嗰个叫咩饭。 冬至 啊，系啦，冬至系啦，就系。 难估 系啦，唔难估未咬啊，系咁跟住佢就话咧，有好多嘅婆婆啦，即系姓廖嘅，即系上水围嘅围村人咧，咁跟住佢哋咧就会喺度引亲手咧就喺度揼呢啲嘅炒米饼，就整啲炒米饼。但系原来咧，我听翻屋企人讲咧，因为而家已经系有好多婆婆都可能相继地就已经 唔喺度 啦，咁样唔喺度啦。咁今年咧其实已经系买少见少，咁佢哋直情今年系要请人翻嚟同即系仲喺度嘅婆婆一齐去整呢个炒米饼。咁呢个炒米饼，我听佢哋讲咧，就话原来全香港最出名嘅，而且系新年嘅时候先有。佢哋就要喺呢个头先所讲啦，美牙之前整好晒，新年呢段时间就要派晒俾人啦。咁、所以咧，佢哋一年只会整一次，就系而家呢个时 候。哇，好有福啊！我哋 今日我就特登攞咗呢个上水嘅炒米饼俾大家。 Yeah， 我哋试下啦，试下，因为咧我真系听唱歌啊唱得多，我未食过啊，因为咩炒米饼。糯米船嗰啲 friend 啊嘛， 系咁所以咧，不如啦，我哋啦阵间咧拍片咧俾大家咧，即系试下嗰个口感究竟系点样嘅，咁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 乐啊， 系多谢阿莫。You thoug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双防疫应变计划由严重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紧急，由行政长官主持跨部门会议，领导指挥中心，聆听专家意见之后，即时制定措施。政府将会推出多项措施，包括将健康申报制度扩展至所有口岸，以及无限期暂停来往武汉的航班和高铁。所有的大型活动，包括康文署公园举行的元宵晚会和下个月的香港马拉松，亦都会取消。全港中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会延至下个月17号复课，并且会进一步按疫情的发展评估复课的安排。香港马拉松主办方表示，会全数向已经报名的人士退回报名费，详情稍后公布。本港至今确诊5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医管局表示，第三宗的确诊患者在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期间，有3至4个钟头逗留在一间非负压病房，可能对员工或者病人造成影响，已经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再到医院检视风险程度。他承认在处理流程上未能够尽善尽美，向公众致歉。那个62岁的女病人住在武汉，曾经到过当地的菜市场和医院探望有咳嗽的家人。过去的星期日乘搭高铁由武汉到深圳北，再转乘另一班高铁到香港的西九龙站。她和丈夫到港探望女儿和女婿，入住屯门的倚岭南亭。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解释，负压病房的空气由外到内，即是若果房内有污糟，不会向外流出，主要应付空气传播的病毒。他说新型肺炎可能以飞沫传播，只要同病人有足够的距离，应该没问题。澳洲新增3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说，新确诊的病例全部是男性，其中两人分别是36几岁和50几岁，都曾经去过武汉。澳洲至今确诊病例增至4宗。早前公布的首宗确诊病例，患者是一个50几岁的中国籍男子，曾经到过武汉，上星期从广州飞往澳洲，现时情况稳定，正在墨尔本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雨。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由初时19度左右，显著转凉至听晚大约15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观塘绕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咁因为都好塞啊，车龙都好长啦，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就唔好行大老山隧道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东行龙尾就去到 城市花园，咁就系东隧啊，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世界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嘅，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就系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而反方向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仍然慢车，龙尾就去到美松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入将军澳，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嘅。喺九龙方面啦，新旧清水湾到落平石仍然挤塞，龙尾去到翠雅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天马苑呢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啦，林锦公路近住林村许愿树咧，来回方向仍然挤塞啊！咁喺度呼吁大家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又嚟到新年啦，年三十晚，年初一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财神到大点唱。 子龙联同艾力、曾洁莹、 细咩、阿乐 开放热线18723888，俾你同全港嘅听众，甚至乎全球嘅听众一齐拜个早年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 2020庚子鼠年，财神都大点唱。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話俾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子龙邀请到啦，由创意创业协会主办啦，创意香港赞助嘅第二届香港设计授权支援计划当中成功入选嘅单位之一，佢咧就系阿希啦。Hello， 阿希， 系你好， 你好啊。咁我见得到咧，今次咧你自己创作嘅一个系列啦，一个 I P 啦，咁我叫做大包心灵卡，系咪啊？ 系啊，系啊。 其实咩嚟嘅咧？ 大包心灵卡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心灵卡啦。咁其实就系希望透过抽牌嘅呢个行为。嚟透過牌嘅指引啦，可以俾到你嘅情緒啦，或者一啲地支嘅嘢，可以俾到方向你咁樣咯。咁等你感覺上唔好咁 lonely， 就好似 pair 牌咁樣，我就有一沓卡，咁然之後我就同啲卡去交流啦，係咪啊？ 咁一副牌啦，35张牌啦。咁其实如果你首先第一样嘢要用佢嘅话咧，你心入边一定要有一个问题。咁、可能系一啲你好想解决嘅问题啦，或者有啲嘢你可能棘住喺个心入边，希望个卡俾啲指引你嘅。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入边咧就洗牌，跟住随机抽一张牌咁样。咁嗰张牌咧，每一张牌入边都有一个图案啦，下边都有一个牵示啦，一个中文字或者一字眼啦。咁其实嗰啲图像啊，啲嚟有意无意咧，都会俾到一啲指引你。例如话，可能你想问今日开会，咁系啦，咁啊唔知道阵间开会嘅情况会点，不如希望心灵卡俾啲指引我啦。咁抽完之后发现可能叫你冒险。咁嗰张卡都会有个图像，可能系一个好勇猛嘅火柴盒机械人，咁样话俾你听要你冒险。咁其实嘅意思就系话，叫你去开会嗰时候咧，唔好怕有任何嘅问题，即系将自己勇敢啲，冇错，要有冒险精神，咁将自己嘅一啲想法讲出嚟，应该系咁啊。开会其实应该大家系讲自己发表嘅嘢，但系心灵卡嘅好处就系话，佢会 push 你去一啲 positive 嘅一啲 stage， 去令到你尽量去表达自己咁样咯。 即系 stand by you 咁嘅感觉啦。 系，冇错。 OK， 咁不如我哋而家试下睇下个情况系点啊。 哦，好啊。 咁嗱，我见得到你而家拎住一沓嘅心灵卡，咁系我要拎住张卡去拣啦，定系你去帮我拎住沓卡去拣噶？ 搵朋友帮你抽又得，自己抽又得。基本上任何嘅 situation 呢，最紧要你心入面有嗰个问题，而针对望住嗰副牌去抽呢，咁就可以㗎啦。 咁譬如我现实少少啦，我事业上会唔会有啲咩突破呢？ 好，今次就你抽啦。 嗱，我抽嘅，好，你啦，一开。 栽培。 栽培。 哦，如果呢你问系关于事业，即係会唔会升职？ 係。或者突破啦， 突破啊， 稳定升职嘅可能有好多饭突然间出现咗啦。 咁栽培，咁其实某程度上咧，嗱，你知道栽培一样嘢最需要系乜嘢啊？系时间，冇错，就系时间啦。咁意味住就系话，如果你想达到呢一个要求，可能话升职加薪啊，有啲大爆发咧，可能需要一啲时间去孕育自己，有机会可能去尝试去学一下一啲新嘅嘢啊，可能去参与一啲活动，令到自己得以成长。咁其实某程度上概括嚟讲呢，就话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做到你想做嘅嘢嘅。 即逢而家新年期间呢，个感觉突然间好似风水大师问紧运程咁。 係呀。係我都有啲感觉。 但如果我问一啲 personal 啲，即我点样先会开心啲呢，可能你开唔开心喎，咁样做都 ok 㗎嘛，咁样抽。 係呀，其实佢基本上你每日甚至乎你可以有啲问题直接可能我好短时间会发生又想知道啲答案嘅都可以抽㗎。咁基本上系 anytime anywhere。 当心灵伤痛，谁都被谁感动。我就如你为伴，你不让也没痛。不可能不准无条件赠送，无奈你还未看懂什么叫痛。 生咗呢一个大包心灵卡嘅咧， 主要系因为我前嗰一两年我自己都有学一啲塔罗牌啊、天使牌啊、spiritual 卡嗰类嘅东西， 系 咁嗰啲都系其实主要都系透过抽牌嘅模式，都系俾到一啲指引你。咁但系当然嗰啲就会比较俗语讲嘅 V 运啲啦，即系可能比较 抽象啊，或者要个 detection 嗰方面会好多，甚至乎牵涉到宗教嘅。咁、 嗯、 变咗我就好多朋友都有揾我去解，咁样我学咗，咁啲人自然会揾我啦。但系近来都发生咗好多事，咁其实好多朋友都有揾我去诉苦，透过呢啲牌去希望可以解答到佢嘅问题。咁跟住我喺度谂啦，啊不如咁啦，如果我又自己又本身又学咗呢样嘢，而我本身又系一位插画师。咁变咗，不如我试下自己创作一副牌出嚟。咁透过我最清楚而家需要嘅嘢啦，咁我试下去创作一副牌出嚟。咁亦都有一个香港嘅情怀。咁因为我自己本身画开一啲香港嘅元素嘅嘢啦，插画啦咁样。咁变咗就希望可以将呢几个元素加埋一齐而创作呢一个大包心灵卡。咁就令到多啲人可以得到一个治疗咁样嘅。 你讲到啦，香港嘅情怀啦就关键啦，因为咧即系成副嘅大包心灵卡啦，里边每一张牌都有一啲角色啦。譬如我自己咧见得到呢一个咧都几得意嘅，就系指引嗰张卡啊。 嗯嗯。 咁就一个签筒。咁然之後咧，佢就變咗機械人，咁啊喺度奔騰緊嘅。 係啊， 係啦。咁另外仲有，譬如可能專注咧，就係一桶豆腐花，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將啲 item 咧變咗做機械。咁一桶豆腐花喺度行緊，好似鋼線咁樣喎。 係啊，係啊。 即係有好多好多嘅機械人啦，係透過你嘅不足啦，再將一啲我哋香港原本嘅文化變成，譬如好似呢個搶包山個包山啊，係啊，你都將佢變咗做機械人。其實你好中意畫機械人，我見。 是啊是啊，因为我自己其实一个情意结来的，咁我细个啦，咁好多时都会接触到好多一啲卡通片啊，又或者砌模型啦，好多时都系关于一啲机械人类嘅东西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电单车啊、坦克车啊，咁其实呢样嘢都会叫做俾咗个 inspiration 我，同埋一个创作嘅一种灵感啊。咁 即都系睇开八十年代啊，系啊， 系啊， 银河旋风啊，银河烈风嗰啲 friend， 冇错冇错，睇嚟我都透露咗啦，系啊，咁我变咗就因为有咗呢一样嘢，咁我就好喜欢用呢一种模式去表达我嘅艺术啊、设计啊咁样咯，咁所以而家嘅心灵卡你会见到。将一啲怀旧嘅特色嘅嘢变咗做机械人，咁其实我自己心目中嘅 formula 都系咁样去做啦。 特别咧，见得到而家呢度咧有咁多唔同嘅角色机械人啦，咁啊，纯粹因为呢一套卡而创作啊，定还是本身你已经有一啲角色系佢哋嚟噶？即系譬如好似童真呢一张卡就系糖葱饼，咁啊你都将佢变咗个机械人咯。咁系本身已经有一啲嘅 character。准备好啊，定还是特登为呢一套卡而处理嘅咧？ 就咁讲啦，讲翻同葱饼啦。其实我自己好多嘅角色咧，都系有一啲就自己心目中已经有好想画好耐嘅，但系亦都有一啲好似同葱饼为例，可能我街边见到，我觉得提醒咗我好有共鸣嘅，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将佢加翻啲手手脚脚啊，好似有生命咁样喎，咁样。咁其实未必系全部都系已经心入边有。可能是即系透过我嘅职场嘅见面，或者我见到有冲击嘅，我就先至将佢记录低，然后制作咁样咯。 咁而家呢度咁多唔同类型嘅机械人啊，你自己会唔会未来仲有啲方向想有下一步嘅计划？即系可能将佢哋变成一套系列嘅漫画啊、动画啊，或者系另外一啲嘅媒体出现，即系可能系真系 figure 啊。 当然有啦，因为我都好希望将大波心灵卡入嘅人物啊、角色啊去 spread out 出去嘅。咁其实我有谂过想做一个绘本啦。咁因为而家角色就有啦，但系关于佢哋嘅背景其实都唔系话好仔细嘅。 系啊，因为我想了解多啲，譬如可能个签筒机械人咁样，咁系点嘅咧？系做咩嘅咧？咁冇晒啲筒，即系得翻个筒，冇晒啲签，又会点嘅咧？咁样，即系好多想象联想空间。 冇错，所以我都希望可以透过一个绘本啦，去演绎呢一件事，亦都有谂过出 board game， 即系啲桌上游戏。咁因为桌上游戏亦都叫做未必需要大周章啦，咁去形容每一个角色，但系你透过玩咧，亦都会了解每一个角色嘅性格咁样。 灵感不需要革新，守好各自本分，为着爱那人。 似闯关。摇滚，惊动沉睡已久的灵魂，你贩卖了灵魂，作一次摇滚，为乱世掀起一次抗争。无惧怕怕被摘下宇宙力场，逐势推翻。用说话叫愁叫话，笑愁笑话，跳愁跳话，爱愁爱。 呢、这个时候咧，都想问多啲阿希啦，因为睇得到咧，你画呢一套心灵卡啦，呢、这个画工咧其实好扎实嘅。但最有趣嘅咧就系风格上面咧系行一啲可爱 Q 版风，即系简单啲讲，好似馒头仔咁样样，大家就幻想得到啦。啊 ，Q Q 地，只眼大大咁样样，咁同机械人初头我哋接触嗰种感觉好唔同，可能我哋接触即系类似铁甲万能嗰啲孔武有力啊，好高大威武啊。咁样咁其实你成个创作嘅过程系点嘅呢？ 我细细个嗰阵时候，其实一定系临画先噶啦，即系例如嗰度有只哥斯拉，咁就会画翻出嚟啦。咁慢慢研至开始即系叫自己嘅创作。第一个创作喺边呢？就唔系自己画漫画书，而系呢你知上堂中学有时啲老师讲嘢好闷噶嘛？ 系嗰啲中史， 中史系啦。 突然间李白系着住 Iron Man 套甲咁样样， 系啦，就系呢一种做法，即系可能万里长城后边一定会有只哥斯拉行一行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基于一种叫做兴趣去衍生出嚟啦咁样。咁后来我就因为自己慢慢就中意咗睇呢啲嘢同埋画呢啲嘢啦。咁慢慢我就开始钻研。咁可能去读一啲设计啊艺术嘅嗰方面嘅专长嘅课程咁样啦，咁慢慢就开始拥有呢啲经验，去到大学都系读关于呢方面嘅嘢，关于动画啊 multimedia 嘅嘢，咁去到最后尾我就出嚟社会做嘢嗰时候，就真系去动画公司度做一啲前期嘅工作，即系例如画一啲概念图啊、场景人物设计嘅嘢咁样，咁以至于可能一啲后期制作嘅一啲绘景。即係好似你一啲可以宮崎駿嗰啲背景咧，咁佢哋係畫出嚟好多，咁我哋就包辦做呢一類嘅工作咁樣咯，係啦，咁慢慢係有個興趣。 我見到非常之犀利㗎，你 profile 嗰度啦，係即係當年咧係參與過呢一個小飛俠亞童木嘅製作啦。同埋後來你都將你嘅專長啦傳承啊教育俾下一代，咁呢個我都覺得係難得噶。 好，我都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可以將呢一個技能啦，咁去傳俾所有嘅人啦咁樣。因為如果要學呢一樣嘢，我覺得都有好多嘅學院可以去學。咁但係如果你話概念設計，因為我自己做開 concept art 呢一類嘢嘅，就香港比較少。咁變咗就好希望可以透過即係我本身嘅工作經驗去嘗試去教呢一樣嘢，俾下一代可能關起動畫嗰方面啊，甚至乎喺漫畫嗰方面都會有多啲嘅基礎喺度咁樣咯。 咁最有趣就係大家了解咗阿希嘅背景啦，或者少少經歷啦。其實理論上應該可能係我哋傳統認識好光陽嘅男子漢，又好中意畫機械人啊咁樣。咁但最有趣嘅就係佢設計咗一個我覺得係好温柔嘅心靈卡。其实你自己一路画唔同类型嘅作品啦，会唔会特别有啲风格啊、方向啊，你自己好中意嘅咧？因为我见得到咧，早期少少你嘅postcard 啦，其实嗰个画工啦，同埋个风格啦，其实如果要讲个类似相近咧，就有少少 Final Fantasy 嗰一种 奇幻 少少嘅，系啦，同埋比较多色彩喺里边，而且 detail 比较多嘅，咁啊，所以即系。用最容易理解就是好似你見得到 Final Fantasy 裏面突然出咗我哋旺角嘅一個街景，可能有間便利店啊，然之後有好多霓虹光管啊，咁樣嘅模式走出嚟。咁同而家我哋接觸嘅大包心靈卡個風格其實都幾唔同嘅。 咁因為喺製作大包卡嗰時候，我哋都考慮過一樣嘢，就係、 個受眾嘅問題啦。咁因為始終我本身 set 做心靈卡，咁希望係可以接觸嘅人面比較廣，即係可能係喺親子嗰方面，又或者係比較一啲年輕人會接觸到嘅嘢，因為佢哋好多時經驗上淺，好多時都需要一啲幫助。咁我哋唔會去諗一個好有經驗嘅人，你需要有任何指引，因為佢自己都好清楚佢自己所做嘅嘢。咁變咗有陣時可能做一啲親子類嘅溝通上嘅一個載體一個座具，咁就最好咯。所以我就喺畫工上會比較偏向簡化一啲啦，可愛一啲啦，咁同埋都最重要表達佢係一種表達愛温暖嘅色顏色咁樣。所以你見到好多卡嘅用色都比偏暖嘅，偏暖色的， 甚至乎 baby color 啲啊，有啲系， 冇错冇错。 哦，呢个有趣啊，了解咗成个卡啦、背景啦，甚至乎你嘅少少经历啦。最后一个问题都要问啦，点解叫大包心灵卡咧？你唔叫蛋挞心灵卡，或者唔叫奶茶心灵卡嘅？ 啊，其实咧讲起大包啦，咁大包嘅由来啦，即系咁其实佢本身系来自一个机械人设计比赛嘅。 嗯， 咁呢个大包咁喺2008年啦。即係都11年前啦，應該都咁啊嗰陣時仲興科林呢樣嘢嘅， 唔知即係討論區啦， 討論區咁樣啦。咁嗰陣時有一個討論區叫做 CG Visual， 係啊，咁就當時都好 hit 嘅討論關於一啲電腦graphic 上嘅嘢，咁例如話啲 3D 軟件啊，或者大家啲技術上嘅討論啦，畫畫都會講嘅。咁咧嗰陣時嗰個壇主咧就喺度話啦，不如咁啦，我哋搞個比賽啦，咁樣因為即係想叫搞旺個場啦，一來二來就係話都係 CG 交流嘅一個好機會啦。咁我哋整咗個機械設計比賽。咁你知道當年最興嘅咩啊？2008年最興係一啲變形金剛啊嗰類嘅嘢啦。咁其實好多時好多參賽者咧都會俾好多嗰類嘅， 即係好勇好大隻啊，威武啊， 好科嗰啲。 係啦， 係啦。咁我又諗都有諗過用呢啲咁嘅風格嘅，但係諗下諗下。诶，唔好，我哋想试啲新嘢，同埋我又好中意啲香港嘅，因为嗰时候好中意食周街食小食咁样啦。咁谂不如整个小食机械人啦，咁样咁我就整咗一只叫大包个名叫大包， 反其道而行啦。 冇错，系啦。咁跟住就设计咗一个呢一个小食机械人出嚟啦。 哦，系啦。自此就诞生咗小食机械人，然之后就有大包机械人出现啦。 冇错，咁亦都因为呢样嘢而衍生咗之后大包心灵卡嘅一啲方向嘅。 哇，其实累积啦，再加埋不断尝试啦，要诞生一个属于自己嘅 IP 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即系都浸入咗一段时间。 系啊，冇错。咁呢个品牌都有年龄多啦，咁就嗰、那个发展咁唔系话净系画幅画去印刷咁简单嘅，可能你要去做一啲推广啊，或者要令到人哋了解你做紧乜，其实都系一个好高难度嘅事。 系噶，咁我相信咧呢一份心意啦，嚟自阿希嘅心意啦，应该慢慢慢慢咧会俾大家感受得到。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一个大包心灵卡啦。再一次多谢阿希你上嚟。 要是茶满了，牛油吗？是果酱吧？刺激味蕾吧？和牛和味蛋糕蛋啊，都可以乱配乱茶。每日来六片，人人要摄取营养，你只是吃饱，心足吗？免不多空吧，不加索回来了吗？ 猪排也面包看着，你或忘掉了，人除了每天盘算够卡路里吗？都需要梦想的品味，推一只圆人进化。 唔该晒子龙，另外亦都祝大年初一，可能喺街上面或者车上面嘅你，新年快乐！最紧要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寻常侍应真做再见你，拜拜。